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陶杰、鲍伟聪，特别嘉宾洪松任。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日礼拜五咧，我哋请到啊香港电单车单车好手阿洪松任啊松哥上嚟同我哋倾下，即系而家香港一个做个体育家喺个社会度嘅嗰种感受啊定位咁，尤其系啱啱呢个叫东亚。有人话括弧病夫括弧运动会咧就开咗幕， 唔止开幕啦，如火如荼啦。 因为我自己个人对呢个名称即系有少少民族感情嘅抗拒。我细个睇过阿李小龙踢精武门，印象最深就系阿李小龙一脚踢烂嗰个东亚病夫嘅牌匾。咁我向来细个我接受嘅母语教学咧，东亚咧系唔会独立成为一个名词。啊、一定是跟病夫捆绑。咁你呢你呢头你又嗌东亚病夫，嗰、啊、头你又话东亚运动会，即係嗰个 understatement， 即係隐藏嗰个潜台词，就即係我哋参加嘅都系病夫啦，係咪呀？咁所以呢难怪香港人呢就反应冷淡。点解呢？因为香港同胞外国，他们抗拒东亚括弧病夫括弧这个呢，由我们李小龙经已确立了的话语权之下的名词、啊、这些我自己抒发个人感受，并不代表用洪松任你的立场、啊 啊、 因为你今次、啊啊、东亚运动会、啊、大显身手、啊、你当然不是病夫啦， 是我都其实都有参与一些义务的工作，其实呢都不是说大家想象中那么坏，当然啦亦都有很多地方是需要改善的地方。 例如、 啊我想最主要呢就是在个协调上那方面，我经常都觉得呢香港人呢如果独立去做一件事呢是相当之成功的，但是如果大家走埋一起呢、那就个个都有自己的艺术家的想法， 同埋有自己的思虑，不是就是东亚病夫，日本人讲的嘛，中国人加埋三个行埋就一条龙、啊、自己各自为政就三条虫， 唔系 呢个就系东亚病夫。 我就唔系咁睇喎，洪松任，即系又唔好睇得香港人咁差劲，但只系觉得咧，今次咧 一个人就系一条龙，三个人合埋就一条纠正。 喂，咁啊，应该个别嘅项目其实都搞得好成功嘅，个别某一啲嘅项目啦，啊，咁但系即系喺某同样咧，亦都系某一啲嘅项目咧，就特别即系譬如有啲比赛嘅项目咧，系因为一啲嘅场地嘅问题而令。到有好多嘅运动员咧，就冇机会俾佢大展身手，吓、咁真系呢个对于运动员嚟讲，即系四年一次咧都几可惜。 嗱，我咧就觉得咧，东亚运动会咧就同呢个高铁一样啊，做呢件事咧，有时我觉得未必系为咗香港人而做， 梗系唔系咧，系好少。 譬如举个例子，就系话咧， 为咩而做，个个心知肚明。 即系嗱，佢唔系从一个咧 user friendly， 我俗称叫做咧观众或者用家角度去考虑成个活动。譬如之前大家都听过啦，譬如话冇即场嘅售票啊，甚至譬如有啲买咗千几蚊飞，一家四口去到睇呢个桌球定乒乓球，发现竟然原来贵宾席搭咗个缝嘅。啊！俾啊啲高官啊、贵宾啊、前厥喺度睇，自己个视线竟然会俾个缝遮住，咁你就睇到其实咧，佢嗰个东亚运动会成件事咧，啊，佢嘅注重点好似又唔系香港市民，啊，系叫做俾某啲吓喺个体育界啊或者政界啊里边咧有 power 嘅人咧去睇，咁所以变咗你话头先提到陶杰提到个宣传啊或者系一啲啊执行上边嘅不足咧，其实好正常啊。因为咧，大家 咁嘅诚意啊， 等于高铁一样，将来唔系俾你哋搭嘅， 西九一样咧。嗱呢个喺香港呢十二年咧，就发生一个好大嘅问题。啊，呢、这个叫城市癖，即系佢中意搞城市，咩维港会又系城市，呢啲东亚运动会又系城市。啊，咁啊，点解会城市本点解会城癖咧？就是、你头先所讲，里边有一只叫三体主义。佢扮啲城市，无论系你就算请到 Michael Jackson 嚟开演唱会都系噶啦。佢就三对，第一系做俾阿爷睇，啊，第二 是做俾官同官之间自己去睇。嗱，即系话局长呢、這个部门嘅局长做俾对面部门嘅局长、副局长睇。 嗯， 即系呢啲有少少似嗰啲咧 ，to see go to see and be seen。 哦，即系去兰桂坊或者系 SOHO 饮酒嗰啲人。 意思咧，尤其系订咗个观众席头嗰两行。嗰扎 嗰啲送嘅啲飛通常都唔使買嘅， 木竹青大交叉袋啊，即係呢個字大布袋啊， 唔用個交叉都得噶啦，大 嘅，即係成班大布袋坐喺度咧，係啊，你又係布袋，我又布袋，大家都咁高咁大氣，我到咗啊，瞄一瞄啊，睇到我啦，我又睇到你，大家岌下頭嚇，呢、這個二體， 嗯， 三體咧係嘛，就係、是、大家上電視。几个台打通直播，就做俾一啲冇兴趣嘅市民睇下。嗱，呢次你话运动会系咪？ 所以咧，洪少任其实我好等香港嘅运动员 摆上台， 或者东亚区嘅运动员咧，可怜啊！因为咧，其实咧，你哋运动员当然落到场嘅全力以赴啊，希望争奖牌啊。但系最惨，负责呢件事嗰个当局或者啲官员， 佢有 agenda 啊， 佢根本唔系为运动员先出发，为观众先出发，我就觉得， 嗯、 如果唔系今次点解会有啲咁多嘅一啲所谓啊甩碌啊，或者系观众有啲嘅投诉出现咧？嗱，你俗称我哋成日话，而家成日话持份者。你都是持份者嚟嘅，体育界，我唔知啊，啲 呢个咩名词？ 我成日 系咪中文嚟？ 我成日睇 持份啊， 系啊， 即系担屎 shareholder 啊嘛 ，holding 啊， 份就米田共啊嘛， 就一份子啦，啊，一份子，你嗱，你今日 呢啲咁嘅三流嘅欧化中文，即系听到人以屎都飙出嚟。 你自己身为第一身，你自己去表达下你对东亚运动会嘅。 嗱、啊，正如头先我所讲咧，其实都唔系话想象中咁差嘅。不过咧，就喺个协调上咧，就事实上，即系我自己个感觉咧，因为有好多唔同嘅部门去合作啊，即系去做好呢件事咧。咁、嗯、啊，就算系主办嘅嗰间东亚运公司啦，同埋港协企奥委会啦，同埋独立嘅总会啦，咁同埋各大嘅政府嘅部门啦，咁、 嗯、 即系佢哋一定要即系一个内部嘅好好嘅沟通啊，協調大家，即係去定出一個方向，要一個以大局為重，大家都以一個共同嘅目標咧，咁而出嚟咧，那個效果咧就會好啲咯。咁但係如果佢即係獨立去做一件事嘅時候，嗱，我舉一個我哋自己嘅實際嘅例子咧，咁、啊、我覺得真係好可惜嘅。咁啊，琴日喺一條高速公路裏邊咧去進行一場 封咗啦， 係啊，單車 喺呢個八號幹線， 係啊係啊，第 T 八但係咧，其實嗰場比賽咧，講真。可能我又特别中意单车咧，咁其实嗰个水准都好高嘅，咁但系好可惜啊，佢喺条公路上面，咁啊除咗系嗰啲义工啊、帮手啊、民安队啊、救援员啊，或者系嗰啲职员啊，系嗰啲人系先至可以睇到场比赛，而其他嗰啲人咧，又因为又好可惜啦，又冇电视转播啦，只系可以新闻有啲嘅片段，就净系讲佢转弯嘅啫，咁而中途嘅过程， 所以我咪话嗱，做俾观众 其实就。 电视转播咧就个开幕式，电视转播就成班高官埋位，电视直播咧就系特首讲话，跟住主席发言。 郭振廷讲两分钟对讲， 一个吉镜对住电视讲话就系国务委员阿刘乜嘢翻酒店，到个吉镜对住个酒店门口，真系嘅， 真系嘅，好似你讲单车比赛，全程一八号干线去咗边？系嘛？ 系啊，咁同埋就佢因为直头系因为嗰日咧去九龙嘅方向咧，直头系封咗路嘅，咁啊变咗咧系直头系冇公共交通嘅车咧，同埋行都行唔到嘅。 嗯， 即系你就算你想行路上去看， 但系我睇法国单车赛咧嗰啲咧，喂好热闹嘅，道路 喺个人民中间嚟到比赛噶嘛。 咁、我觉得就呢一样嘢，即系对于推广单车运动咧，我自己感觉真系有啲可惜嘅。 嗯 因为上演一场咁精彩嘅比赛， 你尝试用翻唔好用运动员嘅角度啦、你谂下，如果你做主办单位，点解会拣嗰条路咧？ 呢一样嘢啊，我到而家都唔系好清楚。 佢梗系唔明啦，因为松哥你自细系体育家，因为你好纯情， 我都好想知道 点 解。 你唔同我哋啲衰人咧，日夜喺啲 MK 江湖见惯啲衰呢啲大抛和多、大天耳多，同埋头先讲嘅大布袋多，系嘛？我哋呢啲咧，即系见得你 即係嗰啲 時運低，我哋見得污糟邋遢。 我哋呢世人時運低，你咧係好有好有福報，時勢咧係對住藍天白河或白雲，可以好開心咁踩單車，喺佢啲單車勁一路踩單車，一路 享受明月清風， 一路唱青春樂嗰只主題曲係嘛？啊，點唱嗰時啊？國風高苗師食飯喺度插荔枝角茶嶺嘅咩？ 破浪嗰只 係啊係啊，嗰只啊， 人望前莫後聽， 前程感受，前程感受， 前程感受啊！即係你哋係香港嗰啲稀有品種受保護動物的係嘛？ 哦， 咁當然你哋係唔會去推測後邊到底邊個裝你哋彈弓，邊個搭你哋雞棚，邊個喺度抽緊你哋水咧？啊！问我哋就识啦， 嗯， 所以久唔久要你上嚟咧，向吓、啊、向我哋报一报咧，你哋嗰个遭遇同困境。嗯、其实踩单车咧，呢几年欧洲 hit 翻，好简单，地球暖化， 嗯嗯，系啊系啊， 全世界咁多架汽车，而家一啲咧低洼地区同埋平地嘅国家同城市，例如伦敦，嗯、有人倡议恢复翻。中产阶级又好，国会议员又 好， 踩单车翻工， 系啊系啊，非常之环保。 我哋香港可唔可以带头？嗱，你头先讲过一啲，譬如话，我觉得东区走廊， 嗯， 可唔可以你而家 cut 一条线出嚟？ 哇！ 俾人踩单车， 我好早已经建议。 嗱，你而家有三线加埋六线， 系啊，已经 嗱，有人会话我 cut 咗条线得翻两条，咪仲塞？唔系，系专门俾嗰啲揸开车。而你想下，而有一種你想試下一種新鮮嘅，咁唔好揸。 嗯， 咁你諗下，嗰度兩條線俾翻車行。 係， 本來三條線嘅，嗰度容納幾多單車？車主第三條線係鼓勵一啲年輕有理想嘅車主汽車而踩單車，即係唔好揸汽車。 呢、這個絕對係一個相當之好嘅建議嚟。 對住個海邊係咪 啊？ 睇住嗰個靚嘅海港景系嘛？虽然你踩嘅过程都可能食吸吸啲废气， 但系因为咧，港岛区咧，佢距离个海皮啊好近， 系啊， 其实对于市民嚟讲咧系好方便。咁仲有一样嘢咧，其实喺柴湾去到中环咧都系十零公里， 系啊，嗰度好好踩噶。 基本上一个唔系话平时好需要做好剧烈嘅运动， 系啊， 就只要即系你踩平路咧，其实系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因为你唔系斗快啊嘛。系啊，平路嚟， 嗰度系基本系平路， 系啊，全部都平路嚟 嘅。咁呢啲咁嘅创意，点解特区政府唔会谂咧？点解施政报告从来唔会吓掟啲嘢出嚟咨询下咧？ 而家咧，其实欧洲啊，单车咧就一路都系好盛行 啊， 就系除咗系推动呢、這个全民普及之外咧，而家就连汉城同埋东京喺市中心咧，都会整一条咧横跨成200公里嘅单车径啊！ 又系外国要做咗先。咁慢慢你先至舐人口水味，就外國有先例。到你擺得入嗰個諮詢嗰陣時，就已經廿年之後。嗰陣時香港吸曬廢氣都死咁幾萬人啦。網絡881903.com， 指點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頂，陶傑、鮑偉聰，特別嘉賓洪松蔭。 剛才洪生你讲过在东京和汉城， 是啊，即是已经有了。 人家日本人和韩国人已经有城市的单车。 单车径。 即是等一些人放弃汽车坐单车翻工翻学。为什么香港没有？你刚才问、有位听众提供优生学的资料。他说日本人平均智商108。韩国人平均智商又是108。中国人只有100。连台湾都有104。就这解了。系嘛？不知陶生对本人这个说法有什么意见？本人是种族优生主义者，绝对反对各族群系平等，啱啊！你同李光耀英雄所见略同啊！呢样咧，第日嚟立案咧，第日排期领议。不过今日讲翻呢个单车先，咁人哋韩国人、日本人有创意啊嘛， 嗯， 人哋 IQ 108啊嘛。 是其实真的有几个好处啦。一方面呢就可以减少排放一啲废气啦。另外一方面呢就即係环保。咁同埋呢就係悭钱呢、這个好紧要、嗯。因为其实买一架单车呢而家讲緊呢一部单车都几靓啊，几百蚊就已经可以搞掂。但你可以踩几年都得㗎。 我几年前去荷兰呢，我见到呢嗰啲人踩单车好型㗎。即係唔係话我哋而家嗰啲成日以前睇嗰啲咩烂鬼送货佬嗰啲单车。 車，佢哋啲單車係好有設計啊！ 哇，而家 同埋佢哋啲裝束咧， 係 特別設計， 全部嘅裝備都係單車，單車衫啊， 冇錯啦， 頭盔、 手背囊啊，或者佢哋啲水樽啊，根本係咧上班族咧就已經一個配套。 嗯， 香港係一個羊群心理嘅地方，尤其後生仔、靚仔。 嗯， 所以如果只要你有一啲年輕偶像，例如陳冠希、阿嬌呢啲帶頭出嚟踩單車，啊、而且情侶檔整一啲咧叫做雙頭嘅，係嘛？叫攬住啲半條腰嘅嗰種咧單車，以此為型同煙。我包你三個月咧，就全港青少年就盲目羊群症追隨啊！只要覺得呢種生活係煙，就唔係啦。僆仔細細個就諗住開跑開篷跑車啊咁樣咧，先叫係嗰種追求嘅價值觀。 嗯， 本身是这个问题。 但是洪重任，如果我扮政府官员呢，他就会跟你讲，我是在新界地方有啊，什么沙田啊、上水大埔很多单车径啊，屋村和屋村之间都通的啊，你又说我们没有规划。 哦，那是不是其实你现在在沙田的单车径啊，和大埔的单车径、马鞍山的单车径呢，其实都挺成功的。 嗯， 那还有都挺多人去使用的。 那成功就将它推广 了。是啊，这个就只限于在这个新界区的地方。 成功就是新界嗰度， 就是、 相對空氣好咗咯。咁你而家個海港日日嗰啲咁嘅懸浮粒子啊，咩嘢衰啊嘛，係嘛？咁而家你海港，譬如人口最周密嘅地方，譬如話呢個銅鑼灣、灣仔、中環同埋呢個九龍尖沙咀唔用咧，半山冇得講嚇。 係 啊，其實咧，我覺得咧有一樣嘢真係會減少罪案發生嘅，因為點解咧？啲人如果將個專注個目標咧擺在踩單車咧，即係講真，犯案嘅心態咧都少啲啊。即係我講我自己細個嘅時候咧，就係一個例子啊。其實我細個嘅時候都係好反叛嘅，咁不過咧，自從踩咗單車之後咧，有咗個目標咧，你冇心情去反叛嘅，因為你為咗要有一部似得樣嘅單車咧，你會好努力咁俾心機去賺錢，跟住賺錢咧，你就可以去訓練啊咁樣。所以咧，我自己有個好重要嘅啟示咧，就係當一個人如果佢揾到自己個理想，揾到自己興趣，揾到自己嘅目標咧，好神奇嘅條路咧，佢識得自己點行嘅嚇。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其實而家我哋有啲香港嘅車隊咧嘅成員咧，真係噶啲原本係啲邊青嚟嘅嚇，不過咧。佢啊見到黃金寶，係啦，咁啊見到黃金寶，哇，好威風喎、啊！踩單車，哇，好有滿足感喎、啊！咁佢啊加入咗青少年單車訓練班，跟住踩曬下就踩咗香港隊。咁而家咧，即係個人咧正路咗好多。 踩單車好浪漫嘅事， 係絕對係。 啱啱即係少年十五二十時，青少年時候， 好自由自在啊！可以 一個男仔踩住個單車，咁一路到咗屋企，係嘛？就陪个女仔一起拍拖，咁一路推住架单车，一路讲心 事。呢啲日剧成日有个场面嚟嘅。 单车系真系爱情小品剧。 台湾嘅剧都多。 必然嘅道嗰、那个嗰、那个道具嚟噶嘛，系咪啊？咁因为你嗰、那个而且单车，我哋对佢喺度踩，嗰、那个车胎连住个土地，系同嗰个自然咧发生直接嘅关系。 嗯， 而且踩单车唔会好似揸车咁。塞兩塞就當堂喺裏面咧就發曬火， 係啊係啊， 形成呢個叫公路憤怒症 （road rage） 係會殺人嗰只。踩單車唔會， 同埋踩單車咧就唔同跑步啊，因為跑步咧我哋成日撞落個地下咧，好多時都會啲膝頭哥啊或者腳踭啊都會受傷。其實踩單車咧又好舒服啊，好個節奏啊，又好柔韌性嘅，咁啊變咗好少話傷膝頭。 你香港咁多點解電車男啲人有自閉症？ 其實好舒服 踩單車。你一踩單車傷唔傷識喺街，你見到個靚女就想埋識佢。你唔使鬼鬼祟祟，好似而家咪個商場嗰啲咁嘅電梯底偷拍，你直情揾架車頭斜斜地片埋去，半閘車半左路，嗰啲叫做單車性騷擾。啊，呢啲唔犯法嘅，一定唔係金乃威嘅，叫單車嗜好症，單車嗜好啊。咁哇，幾順理成章啊？係嘛？個女仔哎呀，咁你即刻一手扶住，哎呀，對唔住喎。啊！哎呀，冇嚇親你啊嘛，跟住有下文係嘛，網絡88190300。